第147集，家属办了手续，慌张地跑进抢救室。 医生怎么了？我儿子他怎么了？ 我现在问问你，当时你看他不对的时候的样子，你进去的时候，屋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？ 家属一脸茫然，但还是认真地回想了一下。 奇怪的味道没有，就是他吐过，屋子里很臭。我打了120，我想着医生来不能看到家里这么邋遢，就在医生来之前赶紧帮他擦了床单，收拾了。 赵斌了然情况，难怪刚才跟车的医生没有汇报这个细节。他随即跟二线说道， 刚才肺上的失落因可能是呕吐误吸，但有机磷中毒也有失落因。 他又马上对病人家属说， 你赶紧叫家里其他人在家里面找有没有农药瓶子，我怀疑是有机磷农药中毒。 过来一起查看的二线打住他， 这明显没有异味，呕吐瞳孔缩小也不能排除是颅内出血或者是脑炎什么的，家属这就一个人回去了，其他警察怎么办？家属先一起去做头颅 CT 吧。孩子平时没有什么情绪状况吧？最近没和你吵架吧？ 家属摇头， 我们两个虽然住一起，但是他不常和我说话，平时就是个闷葫芦，几句话问不出东西的。 二线看看赵斌， 老赵你怎么想？ 赵斌看着病人说， 做检查我可以陪着去，我还是担心病人是农药中毒，家属还是最好先回去找证据，如果有没有清理的呕吐物，收集了一起化验，我觉得更好。还有病人房间里面有没有其他平时用的药，也应该查一查。 二线想了想点头同意了， 可以按你说的处理吧，家属马上回去找东西，要快。我们这边医生先给你看着病人，电话随时保持畅通，有情况我们立刻通知你。 家属飞快地回去找东西了。赵斌和二线继续组织抢救，给病人抽血做了常规生化、凝血、血气分析、心肌标志物等，立刻推去 CT 室急诊做了头颅和胸部 CT。 病人肺上少许炎性渗出，头颅 CT 未见明显异常。从 CT 室回来，请神经内科住院总会诊查体，除了双侧瞳孔缩小以外，没有脑膜刺激征，没有病理征，也没有其他神经系统阳性体征，尚不能排除神经系统疾病。神经内科住院总提出仍需排除脑炎诊断，建议行床旁脑电图检查。二线同意以后，联系脑电图室过来检查。床旁脑电图设备复杂，要从神经 ICU 搬过来做。等待过程中，病人家属打来了电话，说找到一个瓶子，他拍照发到赵斌的微信上，赵斌一看是敌敌畏。急诊科迅速给病人安排洗胃灌肠，护士们快速给病人装上胃管，连接洗胃机，生理盐水配着活性炭打进去，再全部抽吸出来。胃管里抽吸出第一批胃内容物，一出来就是刺鼻的农药味道。二线忍不住赞了一句， 赵斌你这个经验是真的可以啊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真的不错。 赵斌反倒心有余悸， 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一种直觉，总觉得年轻人突然出现意识障碍，瞳孔缩小，一定要排除农药中毒。 清北院区比不上本部，没有被专门的有机磷解毒剂长托宁，只能用最基础的阿托品抢救。护士长看到医嘱震惊地跑过来问， 你们知道开了多少阿托品吗？ 赵斌淡定回答， 重度有机磷中毒，十毫克，每5分钟一次，我预计先要调50支来。 二线点头， 50支估计会不够，我的经验至少100支。 护士长急得一头汗， 可是哪有那么多阿托品，我得赶紧去通知药房那边马上调过来，不知道他们库存够不够。 说着一溜跑出去了。清北院区成立以来，急诊科还没有抢救过有机磷农药中毒，其他抢救也没有用过那么多阿托品。药房把整个清北院区的阿托品都调来了，十几个盒子的安布堆在小车上，一个护士专门开安布，一个护士负责静脉注射，一支接一支的药品经静脉注射进入病人体内，直到病人瞳孔开始扩大，瞳孔直径4毫米左右。赵斌和二线判断病人达到了阿托品化，才嘱咐减慢注射速度，改成20分钟注射一次，根据情况调整间隔时间。 剩下的治疗还包括大量补液，促进有机磷排出体外。护士们换了一批，两个护士都站得腰酸腿疼，一直负责观察病人情况的赵斌也累得躺在了座位上。家属早已从家里回来了，刚才一直站在抢救室外面看着不敢进来，看到赵斌坐下才进来，把家里所有收集到的东西拿给赵斌看，一个空掉的敌敌畏瓶子和一个帕罗西汀的盒子。赵斌打开盒子，里面还剩两颗药。 这是抗抑郁的药，他平时都在吃。 赵斌看着家属， 你不知道吗？ 家属愣住了，半晌才说道， 没有，他从来没说过，我根本不知道，不知道他还在吃这个药。 这个父亲捂着脸哭了起来， 我今天打开他抽屉才知道他还在吃药，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在想什么呢，他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？ 赵斌在回家的路上仿佛还能听到病人父亲的哭泣声，父亲的声音充满了悲哀悔恨，他一遍遍地说着，对于自己的儿子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们同在一个家，是最亲密的血缘父子，父亲却连儿子有抑郁症都不知道，到底是儿子不愿意说，还是他从没努力去了解？直到儿子选择最惨烈的方式打破他们之间的寂静，他才知道儿子藏起来的事情，这是怎样的悲哀。赵斌把头靠在班车的窗户上，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移动的灯光，对于罗明瑶他又知道什么呢？昨天他什么也不肯听，什么也不肯想，他总是任凭自己怒气上头，蒙蔽自己起码的耐心和理智。罗明瑶说不读博士后他也这样，是他太自私了。罗明瑶和自己不一样，他却随时想要罗明瑶做的事情总在自己计划之内。今天的病人他会有那样奇特的直觉，也许和他内心对罗明瑶的担忧有关。他们这么久没有见过面，没有好好聊天，没有好好相处，昨天他们应该好好谈一谈。到家了，他站在门口缓缓摸出钥匙打开了门。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自己的选择对不对，我其实做过很多次像是逃避一样的选择，到现在，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很迷茫，但是不同的是，现在我有一种开始拨开迷雾的感觉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读书的路是父母设定好的，或者跟着其他人随波逐流。从研究生以后，我终于开始尝试着自己选择自己的路，我有过挫败感，但没有过后悔，付出和精力永远不是白费的，就像李老师说过的那样，都在心里，都在脑子里，谁也拿不走的。 那以后你的路我什么忙都帮不了，只有你自己去走了。 你不用担心我了，绝对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退缩逃避。我们分开的快三个月里，我已经想了很多了，我不怕走错路，也不怕尝试了再次失败，但是我想要的生活在医院里实现不了。 我也一样，也想了很多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没改掉自己这个脾气，我会多听你的想法，但是以后你要先跟我商量，我最大的担心不是以后是不是过得辛苦，是不是困难重重，我只是害怕，怕你的决定只是因为我而做出的牺牲。 不是牺牲，只是和你在一起，我们能有一个家，这就是我所追求的。